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晋江文学城授权，北斗企鹅制作播出的多人小说剧《狼行成双》，作者乌哲， 第123集。吃完饺子，万飞和申涛又坐了一会儿，才各自回家了。边南和秋意沉默地坐在客厅里看着电视。边南想说点什么，希望秋雨能回应，但又不知道说什么合适。他希望秋雨能痛快地哭一场，痛快地爆发一次，痛快地宣泄一次自己的情绪，打人、骂人、哭都行，就像秋叶那样，把自己的痛苦全都扔出来。但这样的状态在秋雨身上始终没有出现。跪在秋爸爸床头的那几分钟，似乎就是他全部的爆发了，沉重而压抑。这一夜两人一句话都没有说，也没有上床睡觉，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一块儿歪在沙发上睡着了。天亮的时候，边南睁开眼睛，看到桌上已经摆了热腾腾的包子和豆腐脑。秋燕低着头，正在整理自己的书包。边南看了一眼秋意，还在睡。这段时间以来，秋意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这会儿睡得很沉。边南坐起来，轻声叫了秋燕。秋燕也小声应了一声，跑过来，靠在了他身边。 我昨天。 我知道。没事的，你哥哥不会怪你的。 我不敢跟他说对不起。 别哭。你不用说对不起，你没有错，他也没有错，谁都没有错，你们都太爱爸爸了。 难道会不会打我？ 怎么会呢？你哥那么疼你。 那我去学校了。 去学校？这几天你不用去学校，我给你请假，爸爸的事处理完了你再去上学。 我去学校我帮不上忙，在家待着我会想爸爸，我要去学校。 我送你去学校吧。 平时边南牵着秋燕的手时，他的手总爱在手套里动来动去，没有一秒钟停下的时候。今天却特别安静。边南轻轻地一下下隔着手套捏着他的手指，挺心疼的，这个跟他哥哥一样倔强坚强的小家伙。今天秋燕的班主任值班，在学校门口站着，看到秋燕时他有些吃惊。边南跟他简单说了一下情况，班主任蹲下看着秋燕。 秋燕真是个男子汉，进去上课吧，有事跟老师说。 秋燕点点头，背着书包走进了校门里。一直到看不见他背影了，边南才转身往回走。回到秋意家时，秋意已经醒了，正坐在桌边吃包子。边南坐到他旁边，拿起豆腐脑喝了一口。 我送二宝去学校了，他说一个人在家里会想爸爸。 那他去吧，下葬的时候在一块儿去就行。上午我去医院，他有点事要处理，昨天还约了殡葬公司的人，要谈一下具体的安排。你就…… 我跟你一块儿。 不用，你上班，我叫了申涛，今天他没事儿。你不是正式入职了吗？这才入职没多久，老请假不好。 可是 博客那边现在我都让人顶着呢，还不知道以后怎么弄了。你要也把工作弄得一团糟，以后我没收入了怎么过呀？你卡上也没多少钱了吧？ 行吧。 钱是花了不少， 后期邱爸爸用的好药都是从卡里划的钱，一天下来算上别的费用的确挺多。虽说他并不在乎这些钱，但的确要考虑以后的事。如果真像秋意说的，他总不能回过头再去问老爸要钱。边南回到展飞上班的时候还挺困的，昨天拧着睡了一宿，现在腰也是别着的。他站在球场边扭了半天也没把筋给扭回来。 伟哥，给我顺顺筋儿。 后腰啊？ 啊，昨晚上睡沙发上睡的。 你朋友他爸爸怎么样了？ 没了。 哎，这个病也是没办法。其实吧，走了也差不多算是解脱了，家里人难受，病人也太遭罪了。 边南盯着地面，这几个月邱爸爸就那么躺在医院里，每天瞪着电视发呆，身上疼得一夜一夜睡不了，最后又被各种仪器包围着，那种已经知道了最后结果却不得不在痛苦和亲人的爱里苦苦挣扎的感受。边南抬起头看了看天，今天天气还不错，一早阳光就已经洒了满地，走了真的算是解脱了吧。邱爸爸的后事按他很多年前的要求跟殡仪公司说了从简，流程很简单，只有一个家人和几个朋友参加的小告别会，然后就送去墓园了。日子也没有特别选，边南一大早先去了秋意家，万飞也请了假过来了。秋意没有通知家里别的亲戚，申涛上船了没办法来，除了边南和万飞，还有两个在航运时跟秋意关系不错的朋友。几个人在院子里低声跟秋意确定着一会儿的程序，怎么过去。秋燕穿着黑色的小外套坐在屋里抱着邱爸爸的遗像，边南在他面前蹲下。 二宝，难受就哭，咱不憋着，知道吗？ 嗯，现在还不想哭，我老觉得爸爸还在。 他就是在呢，你只要想他了他就会在，在二宝的心里。 真不像你说的话呀。 小玩意儿，你怎么这么烦人 啊？本来就是。 边南正陪着秋燕在屋里说话，院子里传来了有些杂乱的声音，他站起来走出了屋子。院子里多了几个人，男男女女有四五个人，边南一眼就认出了其中两个中年男人，就是上回来秋一家要债的亲戚，什么叔叔之类的。边南顿时觉得心里一阵发堵，秋意欠他们的钱已经还清了，今天也没有通知他们，这会儿跑来干什么。一个男人看了看院子里的人， 我这还是听老街坊说了才过来的，这事儿怎么没告诉我们一声啊，我们也好过来帮帮忙啊。 谢谢二叔，不用。有事儿吗？ 这话说的，我大哥没了过来看看很正常。哎，你看正赶上要出殡。 有事儿说事儿。 没事先走吧。 呀，秋意，你这什么态度？你二叔老叔也不是来找不痛快，你要非让我们现在说，那就别怪我们给你添堵了。 你这一个劲儿的让我们走，是不是知道这片有鬼火了？哼，你别以为你爸 错了。 老叔被秋意两拳砸在脸上，疼得出不了声，只是拼命往后退着想躲开。秋意冲上去抓住他衣领狠狠一拽往地上一按，老叔被他按倒在了院子里，他直接骑在了老叔身上，沉默着砸出了第三拳，老叔鼻子里涌出了鲜血。边南冲上去拉住了秋意的胳膊想把他拉开，这三拳砸得结结实实，再打两下这人没准要进医院了。秋意甩开了边南， 继续狠狠地往老叔脸上又抡了一拳。 杀人了，杀人了。 二叔回过神来，冲上来在秋玉身后对着他的头就抬起了脚。 我操你大爷。 边南吼了一声，站起来直接往二叔的身上撞了过去。二叔被撞倒在地上，他们带来的两三个男人立马冲了过来想帮忙，场面顿时乱成了一团。对方四五个男人，跟他们的人数差不多，但没两分钟就落了下风。航运那俩是一直跟着秋意混的，加上边南和万飞，几个都是打架快打出一本暴力指南了的人，没几下就把二叔和几个男人都按倒在了地上。只是碍着这几个好歹是长辈，他们没敢下重手，但被秋意盯着打的老叔情况就有些糟糕。边南几个人过去把秋意强行拖开的时候，老叔已经被揍得满脸都是血了，嗷嗷叫得相当惨。秋意双眼通红，几个人都差点拉不住他。他指着刚从地上爬起来的人，声音都吼得有些发哑。 我警告你，再敢来一次，我让你们谁都回不了家，都他妈陪我爸去。 是啊， 怎么搞的？是不是人啊？人家家刚出了这么大事儿，大清早就过来找麻烦，你们还是不是人呢？ 他们先动手的，这是要杀人呢。这是要往死里打呀。 哎，我可认识你们几个，赶紧走吧，就没见过你们这样的，心黑的都锃光瓦亮。 滚滚。 万飞，你们走不走啊？不走就再来一回合。 边南搂着秋意往屋里拖，秋意全身都在发抖，边南都能听到他痛苦而愤怒的喘息声。把秋意拖进了屋里，一脚踢上了门。秋燕坐在沙发上，看到边南和秋意的时候也没有动，只是眼睛一直瞪得很圆，带着惊慌。边南安抚了秋燕两句，就把秋意推进了里屋。他把还在挣扎着想出去的秋意按在了墙上，手抓着他的肩膀。 秋意，你看着我，你看我。 你有什么好看的？黑皮， 老子什么都好看。夏朝儿跑了。没事了，赶走了，他们被赶走了，没事了啊。 秋意终于扛不下去，把脆弱的一面肆无忌惮地暴露在了他的面前。边南不是个能压得住情绪的人，从小到大在家里虽然一直有些压抑，但不在家的时候他基本能吼就吼，想哭就哭，骂人打架各种发泄途径基本都能妥善利用。秋意在他肩头几乎是颤抖着在嘶喊着的哭泣，他是第一次感受到，这得是憋成什么样了，才会有这样的爆发呀。秋意哭得很伤心，他心里肯定有很多的不甘心和不舍得，还有很多的遗憾和愧疚。 我爸没了，我爸没了，就这么没了。 每天中午12点准时发布，点击订阅可以看到每日更新。 如果你喜欢大宝、二宝、大虎子，就帮我们多多分享出去吧。